学，大家好。最近我们听说联合国要召开一个世界的宗教会议，这一桩事情好像在过去还没有过，这是第一次，是好事情。人类祈求和平，祈求上苍的保佑，已经有千千万万年了。可是和平一直都没有到来。相反的，天灾人祸，尤其是战乱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伤亡的生命财产无法估计。以近代来看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大战，唯恐啊将来还有第三次大战，所以和平的希望太渺茫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幸的现象？中国古代的圣贤，虽然也祈求上苍，也祈求神祗，但是并不完全依靠。而依靠啊圣贤人的教诲，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在中国是三教鼎立。这个三教是儒教、佛教、道教。可是讲教啊，并不是现在人观念当中的宗教，讲教是教学、教育，儒家的教育，儒家的教学，佛家的教育，佛家的教学，道家的教育，道家的教学，它不是宗教。换一句话说，这是三个大的学派。过有千秋就如同永正皇帝在这个《十善业道经》前面的上谕所说的一样，三教之觉明于海内也。你看看这三种教育都是教导人民觉悟啊，理同出于一元， 道并行而不悖也。雍正皇帝的话不错啊，完全正确。那么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宗教，可以说理都是出于因缘。什么个理呢？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也。我们现在是这个总结佛的教诲啊，十个字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这是理呀、啊，同处于一缘。道并行而不悖，道是什么呢？爱人啊，基督教、天主教、犹太教，上帝爱世人，神爱世人啊。佛教里面，佛菩萨一片慈悲。这个地区大多数人民信仰伊斯兰教啊，我们邻近的马来西亚跟印尼啊，印度尼西亚都是回教国家啊，他们的经典展开每一段头一句话，安娜确实是仁慈的，他们称上帝，称安娜，所以世间宗教再多，它的根本是一个啊，都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智慧、仁慈、博爱，这根本。宗教教学的目标也相同，教人互相尊重，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他不分国家，不分族类，你看看哪一个宗教传教的时候有没有限制啊，你不是我这个国家的人，你不是我这一族，你不可以信我的教，没有啊。每一个宗教都传遍全世界。啊，你看看他们确实是平等的。啊，唯有啊，用教育才能够达到和平。宗教原本都是教学，用现代化来说，都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诸位仔细去看看所有宗教的经典，你就明了了。心胸都是广大的，佛家讲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哪一个宗教不如是呢？个个都是这样的啊。那么为什么现在宗教这个宗教人士心量变得这么窄小呢？啊，只有自己贬义别人，那不是神的意思啊，不是宗教教义里所说的，那是个人的。啊，我们不讲其他宗教，单单讲佛教。我们有没有照佛的经典去做？没有。啊，我这个道场，希望我兴旺。我旁边这个道场希望它衰败， 啊，希望他的信徒都到我这来。你看看，本身就排斥了。这是不是佛教的呢？不是啊。佛在菩萨戒里面制定这个戒条，自赞毁他是菩萨众戒、啊、你自己标榜自己，赞叹自己，毁谤别人，这是极大的错误啊！啊，佛怎么教给我们的呢？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，你看每一位菩萨，每一位善知识，自己谦虚尊重别人、啊、抬举别人、啊啊、这个样子道并行而不悖、啊、这个世界才有和平。佛给我们说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个个都是平等的，个个都是第一的、啊、如果有第一第二第三，麻烦就来了，绝对不能和睦相处、啊、平等才能够和睦相处、啊、和为贵是我们需求的。和从哪里来呢？从平来，不平等就决定没有和平。所以一切宗教都是教人平等的。世间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？我们要了解过去交通不发达，人与人之间很少往来啊。我们在古书里面看到的老死不相往来确实有啊。住在乡村，他住在这个村庄，那边那个村庄他一生都没去过，他一生生活的范围就是这个 小村庄小圈圈里面啊。于是啊，他在这个小圈圈里面要跟大众和睦相处，也必须有身先教育啊。由于居住环境不相同啊，文化不相同啊，历史背景不相同，所以圣贤设教啊，啊，建立这个教化了啊，这样才形成许多宗教了啊。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，释迦牟尼佛出世那个时代，印度有100多个宗教啊。啊、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100多种的教学教化整个印度所有的、啊、不同族群不同国土的居民啊。宗教是这么来的。所以中国宗教不发达啊，不发达的原因是秦朝时候中国就统一了，秦始皇统一中国啊，他统一的中国时间虽然短，影响非常大啊。接着下面这个朝代汉朝时间就长，前汉后汉400年了。汉武帝，这是汉朝第二个皇帝，制定的教育政策，教学的方针， 就是采取儒释道三家。啊，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，以儒家为正宗。这一个教育的理念一直绵延到满清都没有改变。2000年中改朝换代许多次啊，政治制度也有革新，只有教育政策、教育方针没变。连蒙古人入主中国也没有变更，满清人入主中国也没有变更。汉明帝时候佛教到中国来了，逐渐形成了三家的教育教导中国人民啊。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接受这三家的教导啊，用佛学的名词来讲有深厚的善根啊。中国是个和平的民族，你展开中国的历史，中国从来没有在外国国土上打过仗的。什么原因呢？接受圣贤的教育。中国不会侵略别人，中国只是爱护别人，以德服人呢，不是以利了。历代帝王都是修养自己的道德。附近的这些国家，在从前讲归顺中国，这就是尊中国为老大，这是他们尊敬，不是中国对他的要求。他们尊敬，他们对中国朝贡，这个朝贡就是现在讲的送礼呀。可是中国的回礼，比他送来的要厚好多倍呀。他送我们10000块钱，我们回他的是100000块啊。厚待小国，尊重小国。这个看看中国历史就晓得了。那么中国满清中叶以后，逐渐呢远离古圣先贤的教诲了，远离圣人的教诲，于是烦恼习气就现行了，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，败坏了社会风气啊。那么再加上这个西洋一接触之后，洋枪大炮，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到，中国人重视文治，不重视武力。外国人侵略中国，几乎中国被列强瓜分了，受这个200多年来的苦难呢。于是中国人 对自己古老的道德文化产生怀疑。我们讲道德，人家讲武力，我们打不过别人呢，受别人欺负啊，所谓是好人被人欺呀。中国人现在觉悟了啊，我们也着重军备啊，发展新武器，是不是侵略别人？不是的呀。这个发展是吓阻外国人，你不能再欺负我了，你再欺负我，我有能力抵抗你了。这是属于自卫也。没有这一点武力，我们再讲道德仁义还是被人家消灭。释迦族就是好榜样嘛。释迦族为什么在印度消灭了？没有武力嘛，完全讲仁义道德，这人家一打过来的时候，这个族就毁灭掉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！所以中国建立武力不是侵略别人的，是两三百年的教训告诉我们，不能不有一点武力，否则的话别人还是欺负你。世界和平能不能达到？达不到啊！武装保护和平，我们向全世界推行和平的理念。和平如何达到呢？教育，教育最重要的家庭教育根基。家庭被破坏了，社会就完了。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啊，家庭的核心是夫妇啊，夫妻不和，天下大乱。所以中国儒释道啊都重视家庭教育。你看佛家教人啊，根本的一个理念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一部十善业道经呢，就是讲这四句话。儒家教的五伦八德都是从家庭做起啊！家庭教育要是败坏了，其他的全部都完了。这个教学家庭是根呢，好像我们这四层大楼，那是第一层的，没有第一层，哪来第二层？第二层是学校教育。第三层是社会教育，第四层是宗教教育。宗教教育是精神教育，教导你超凡入圣啊！将你的仁慈博爱发挥到极处。爱护世处世间一切众生，真诚的爱心呢，用宗教教育把它扩大了。这四个教育落实了，世界有永久的和平安定。人与人之间懂得互相尊敬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，真的是共存共荣啊！如果没有这四个教育做基础，这些好话好听的话了都是口号，绝对不能落实。 但是今天整个世界，我们来看，家庭教育没有了，所以现在子女不听父母的话，学校教育没有了，学生不听老师的话，社会教育大家知道，你们每天看报纸、杂志、电视、电影，教你什么东西？教你杀盗淫妄啊！宗教教育呢，完全流于形式了，都在宗教仪式里面做，宗教教育没有了，经会念不懂意思，意思都不懂，怎么能落实？四种教育都没有了，天下言能不乱啊？今天世界上至死人人要想挽救世间的劫运，没有别的，必须要恢复这个四大教育。有没有在建立新的宗教必要呢？没有，不需要了。古来宗教里面内容太丰富了，我们能够做到千分之一、万分之一，世界和平都有希望。不需要新兴宗教了。再搞新兴宗教，那叫画蛇添足啊，毫无意义啊，只不过是扰乱秩序而已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这个世界上过去讲的六大宗教，全世界承认的，新加坡这里九大宗教，经典教义多好啊，如何我们把它融会贯通，认真学习，把它发扬光大，挽救社会，挽救劫运，落实世界和平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幸福，这是当前迫切的问题。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所说的，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只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。他是讲了这两点，说的也很有道理啊。对一切众生的教学，这两家说的具体而透彻。是值得我们认真努力学习发扬光大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